你好，我是上海硅部 CTO 胡健。在我的上一篇文章中，我们聊过了高凝聚力、高绩效的技术团队对于创业公司的必要性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如何打造这样一支队伍。由于篇幅限制，这部分内容将分成上下两篇。上篇组织篇，关注于组织和团队的搭建；下篇工具篇，则更多侧重于团队工作的基础设施以及若干辅助管理工具。先来看团队架构方面。就团队架构而言，我倾向于小核心大外围，其中的小核心主要是由全职经营人员组成，大外围则可以由兼职或者全职非经营人员构成。请注意，这里的精英啊，其实没有那么严格，站在公司立场上来讲，更多的是指那些认同公司价值观、打过硬仗的员工。这样的组织结构具有天然的优势，非常适合创业公司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从管理上来说，只需要重点管理小型核心团队就可以了，管理成本非常低，执行效率非常高。第二，从人才建设看，核心成员给外围团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，让外围队员更有目标，激励他们向核心区靠拢。而且即使部分外围人员没有意愿这样做，对于公司来讲并没有什么损失。第三，明确人才战略，严进宽出，有效控制公司的全职员工总人数，同时获得不错的生产力。对于上面的第三点，主要建立在这两层团队明确的分工基础之上。核心团队制定规范和核心业务逻辑，并通过自己研制的基础框架和组件将这些知识和要求固化。外围团队使用核心团队开发的框架和组件快速实施。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核心团队制定规范，外围队伍负责执行。从公司的角度来看，尽量安排核心团队干附加价值高的事情，低附加值的事情则交由外围队伍来完成。虽然客观上这种结构会造成双方心态的不对等，但作为管理者需要做到公平对待。比如一，符合要求的外围队员可以进入核心团队；二，核心团队犯错绝不姑息；三，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之下，为双方提供一致的机会，比如培训；四，刻意促进双方交流，加强相互了解，找机会增进双方感情，比如聚餐或者踢球等团队活动；五，核心团队对于外围团队的意见和反馈需要重视，同时不定期选派核心成员和外围队员共同完成某项任务，帮助不断打磨基础框架和组件。团队架构决定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决定各个团队带头大哥的人选。再来看看选带头大哥的方面。俗话说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站在团队管理的角度，它有两层意思。首先，它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：什么样的领导就决定了什么样的队伍，或者更通俗的说，领导的高度决定了队伍的高度。这里强调的高度呢，固然包括了领导的硬技能，比如说像这个业务能力或者是技术水平，但是对于带头大哥来讲，软技能的要求会要更高一些。第二层意思则是，建立一支队伍首先要找到合适的带头人。基于前面的事实，这个推论的合理性应该不难理解。对于这样的一位带头大哥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与公司三观一致。这里的三观指的是价值观、团队观和技术观。首先是价值观，如果价值观不一致，而你又恰好找到了一位充满领导魅力的大哥，那无疑是危险的。历史上类似于这样的下课上的事情并不少见，即使最终结果是稍微好一点的带队出走，也会造成整体战斗力的大幅下降。因此在考虑候选人的时候，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候选人的价值观是否跟公司保持一致。具体到操作层面，我的建议是，你必须能够很明确地将公司的价值观总结成一句话或者是口号，想尽办法让候选人高度认同它。这句话不必高高在上，但是一定要具体。它可以是粗鄙浅陋的脱贫致富，也可以是崇高光辉的社会责任，但不论哪一种，它必须能够让候选人理解并把它具象化。而候选人最终是否认可，那就要看各自的机缘和你的魅力了。其次，团队观。价值观解决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问题，团队观则充分考察了候选人本身作为带头大哥的软实力。大多数人都认为啊，带头大哥必须是技术水平最高的那位，而我个人并不赞同。其实这种观点的形式跟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从小到大 班干部的首要条件就是学习优秀，而作为技术团队的带头人，技术当然也得过关。但我认为他的技术并不需要是团队或者整个公司第一，而且就我观察，技能第一对于带领技术团队来讲并不是优势，反而常常会带来某些障碍。这些障碍包括个人意愿、技能偏见、人身攻击、思维局限等等。限于篇幅和主题，这里就不展开说明了。就团队观而言，我主要考察候选人的以下几个方面：一、团队调动能力，即是否有能力让整个团队拧成一股绳，劲往一块使。有这样的带头大哥，不仅团队战斗力超群，而且还能够降低团队的管理成本。二、良好的方向感，即有能力判断当前做的事情是否符合公司的战略方向，分清楚事情的先后缓急，根据手头掌握的情况做出最佳部署。典型的比如，闲时提前安排人员着手预研相关技术或者工具，当竞争对手始料未及夺取市场份额时，能随时根据上级指示做出部署反击。三、外部协调能力，即是否有能力获取外部支援，以及在外部团队需要配合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支援对方，协同完成任务。对于这个能力的重要性，相信大家都懂，但是特别考验团队带头大哥的能力。一方面，技术人员大多是偏内向和好强，即使有困难，最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先扛一阵子，把对外请求支援看作是一种弱者行为。另一方面，人天性就希望得到关注，做主角是最自然的心态，配角不是人人都想当的，这就要求团队带头人能够很好的区分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关系，将所有的事情放在公司层面去考虑。四、团队教育能力，即是否有能力让团队出现更多优秀的领导者或者是工程师。这种能力不仅仅是作为带头大哥的言传身教，更多的是培育一种团队相互教育的环境和土壤，鼓励内部成员之间互通有无，并定期邀请外部成员帮助团队扩充视野。条件允许的话，还可以鼓励队员参与社区活动或者是行业会议，不仅可以大幅锻炼小伙伴的能力，同时呢，也有助于提升公司和团队品牌，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。五、团队搭建能力，即是否有能力隐贤聚能，为团队和公司招到合适的队员，如何在一定成本之下快速搭建出一支最优队伍，同时还能保证一定的稳定性。这不仅仅考验带头人的个人魅力，同时呢，也考验带头人的成本观和人才观。在充分了解公司现阶段状态的前提之下，引入性价比高的员工，帮助公司尽快实现业务目标。再来看技术观，在三观之中，技术观之所以会排在最后，是因为这三观暗含了这样的一个顺序：公司层面、团队层面和个人层面。由于技术团队带头人的技术一般不会太差，因此呢，对其技术观的考察也不会落到具体的技术细节上，而在于是否能够接受不同的技术偏好，是否能够有效地将技术和业务结合起来思考问题，是否具备一定的技术视野和前瞻性，能够有效地判别出未来若干年内值得投入精力研究的方向，是否有能力将想法落地实施，是否具备总结能力，不仅仅是将经验写在纸面上，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其固化到代码中，比如框架或者业务组件库，是否有方法论的指导，对于方法论本身的看法。总结，听到这里呢，有过架构设计经验的朋友们是不是感到有点眼熟？相信你们都会有这样的感悟，系统成败的关键与系统本身的架构和关键对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类似的，打造一个成功的组织也是如此。首先，团队架构相当于架构范式，选定合适的团队架构，不仅要求管理者思考清楚人员分工协作，同时也要求管理者思考清楚自己的人才战略，明确自己当前最需要的人才，以便在一定的成本之下建立相对优化的人才结构。其次，带头大哥则相当于系统内的关键对象，他或他确定除了个人能力之外，还需确保三观测试得以通过，以便能够在当前公司的组织架构之下起到其应该发挥的作用。然而，即使有了好的团队架构和带头大哥，仍然还不足以让整个组织变得团结并高效，还需要辅以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工具才行。这也是本文的下篇工具篇里需要探讨的内容，敬请关注吧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您能够把它